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平地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本市第一家大件垃圾处理中心预计下月正式运行。这个垃圾处理中心预计每小时处理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6到7吨，长27米，宽9.6米，高7米，外加冷却塔、操作机房，是本市第一家大件垃圾处置中心海淀区韩家川分拣中心最新购置分拣设备。记者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了解到，从本月中旬开始，潘家园市场将对营业时间进行临时调整，新的开市时间表将一直持续到下月30号。在这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潘家园市场的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周六为凌晨4点半到晚上7点，周日为早上6点到晚上7点。刷手机乘坐公共交通给市民带来了不少便利。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消息，截至到本月初，选择刷手机乘坐公交地铁的用户已经达到300多万，日均交易量突破200万笔。挥手机即付的公共出行支付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便捷选择。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继京台高速通车之后，京秦高速北京段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目前也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按照计划将于本月正式通车，这也意味着京津冀最后两条高速断头路将于本月打通。昨天，北京市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石景山首钢篮球中心开幕。本次运动会为期6天，全市16区、天津、河北共18个代表团的4000多名各族运动员参加比赛。2018北京大兴春华秋实金秋旅游季暨第18届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昨天开幕。据了解，大兴彩玉镇万亩葡萄已经成熟，邀请市民前去采摘。来听记者韩萌的报道。 素有北京吐鲁番之称的大兴区彩玉镇，今年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包括夏黑、金手指、玫瑰香、巨峰、巨玫瑰在内的20多个葡萄品种可供游客采摘。目前正是金手指、夏黑、早黑宝等品种采摘的最佳时期。大兴区彩玉镇旅游办公室主任侯丽丽介绍， 普遍看到的时候可能4、5串、5、6串长很多，你以为越多越好，其实不是，我们要为了控制它的甜度、口感，有的时候一串门就是2串，所以它的价格肯定也相对要高一些，但是我们保证它的品质。我们从10元、15元、20元到40元不等都有一斤。 据了解，到了9月份，大兴区的各色葡萄将全都成熟，市民还可以品尝到阳光玫瑰、巨峰、醉金香等高人气的葡萄品种。值得一提的是，彩玉镇今年还试种植了80多个新品种的葡萄，如果口感好，下一步也有望让市民尝鲜。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关注彩玉旅游公众号。 比如说大白杏熟了，我们会立刻提前5天，我们就发出信息说彩玉哪大白杏熟了，联系人、地址、地面、优惠信息都会有。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的北向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由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根据张永秀先生的这本书说一说收藏的故事。买古董不同于购买一般消费品，这古董交易啊，最讲策略。无论是从贩子手里购得，还是在拍卖会上竞买，都不可简单从事。这里既有心理的较量，又有方式方法的运用。咱们先来听一听张永秀先生捡漏的故事，有请大道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80年代初的建屋大街，不光聚集着销售古董的小摊儿，偶尔还能见到流动的贩子。他们中有的提着篮子装着一对瓷瓶，站在路边寻觅买主，或成一卷字画蹲在角落等候交易。还有个别的徒手者通过交谈将买主请到家里看货。一天，一位中年男子小声地对张永秀说：哎，我家有两幅普如的山水，曾经啊文物店里头给过价，我没卖，您要有兴趣到我们家瞧瞧去。张永秀出于好奇，随着那个人就来到了住所。原来是两幅三平尺的设色纸本的圆表镜心，一为秋景，一为冬景。张永秀喜欢那秋景，此画有山有水，有树有房屋，有人物，坡石草屋，冈峦周渚，笔法苍秀，给人以清静幽淡的感觉。款曰天际孤霞日月浮，前印旧王孙普如玉壶。主人见张永秀喜欢，又进一步的说，文物店给价可把十，您要就给120，这绝不是漫天要价。不过当时叫张永秀拿出这许多的钱，可谓是难上加难。然而张永秀对这幅画的真伪几乎没表示怀疑，于是咬着牙根蹦出了一个110的价。主人接受了，转天张永秀凑足了110元，并请来一位有眼力的画家帮自己看看画。画家也说没假，这才把这幅秋景图买回了家。十多年来，张永秀一直将那画当作镇宅之宝，不敢妄动。90年代初，拍卖风乍起，张永秀再也耐不住性子了，终于将他送到了拍卖会，换回了1.6万元。此件事儿有4点可记取的。第一，拍画的时间早了2年。如果是在90年代中后期，此画可能会拍到30万元。第二，字画的品相很重要。张永秀买的那幅画之所以为买家看中，与其品相好、画面干净有直接关系。第三，画买到后，张永秀一直没有揭表，这是使之保持整洁与可信的重要因素。 第四，当初买画的时候不应该再留下那幅动静，就是借钱也要两幅全买下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张永秀他缺少后眼。1987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贩卖旧货的胡某从一只破篮子里取出了一卷纸本片子，向张永秀推销。这是一张长 98.5 厘米、宽 33.5 厘米的浅绛山水。传统画法，画的左上方题诗一首，诗后有丁卯三月飞场地于照的块，其字颇有康有为书法的味道，款下前长方形飞场朱文印。对此画，张永秀表面上不以为然，心中已断定此乃于飞岸先生的早年作品。于飞岸名照，字飞岸，又作飞场，号闲人，祖籍山东蓬莱，毕业于满蒙高等师范学堂本科，在北京做过多年的教师，很早便研习书画，曾拜白石老人为师。对于这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老画家，一般人都认为他专擅工笔花鸟，且题款用瘦金体写作飞案。而张永秀何以将这幅山水画断为于之珍品呢？主要是张永秀对于飞案一生的艺术特色和艺术追求做过全面的考察，不仅熟悉他晚年的艺术风貌，也了解他早年所走过的道路。于的作品在其46岁以后，的确大多是以清新典雅的工笔花鸟画的面目而显现的，但他早期绘画山水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画风也多从传统中来，兼有师从白石之作，与他后来画的工笔花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格调。1935年他中年变法，才转而从事工笔花鸟画的研究与创作，此后便极少有山水画及小写意花鸟的作品问世。于早年学康有为的字儿，落款形式多为飞场鱼照，后来才用瘦金体的飞案。以款印而言，也可作为此画无作伪之嫌的旁证，而此画的纸墨及品相也完全是其本来的面目，无任何造假的迹象。有了这样的把握，张永秀才开始问价。胡某不知此画的身价，张口只要20元，但张永秀还是往下压价，结果以15元商定。因为张永秀手头不便，约好下午送钱取画，不料下午送钱的时候，胡某却说要和他儿子商量一下再卖，让张永秀等两天。两天以后，胡某又说这画让裱画的张老看了，他说得值1000元，你要想要啊，我先不卖给别人，还是先让给你。张永秀凑了1000元将画买走了。不久张永秀见到了画家黄先生，将买到的画拿给他看。黄年轻的时候在北京从于飞岸学画，深知老师的笔法和画风，他也确认此画是于先生的珍品。8年以后，张永秀急等着用钱，不得不将此画拿到天津95春季艺术珍品拍卖会参加拍卖，最终以 1.3 万元卖出。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 我就根据天津藏家张用秀的一本《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给您讲述这位藏家，哎，他是如何捡漏的。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故事，继续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书里是发生在15年前的，但我们看成书的年代，这个故事至少应该是30多年前才对。我们也特别提出来，请您注意。 大约是在15年前，天津南市建物大街上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触手一尊高不过5厘米的铜佛像。可惜那天张用秀晚到了一步，那尊铜佛像正被人握在手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了去。小伙子见张用秀若有所失，就对张用秀说，您想要啊，我家里还有了。啊，那去看看吧。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张用秀到了他家。小伙子取出一个小纸包，里边果然包着一尊小铜佛。这尊小铜佛比那尊略大，通高 7.5 厘米，佛的背面是圆形背光，脚下是2厘米高的四足方座，局部挂有绿绣。这不正是被行里人称作板凳佛的六朝铜佛造像吗？当时的古玩行，不少人对佛像不甚了了，即便有人将目光盯在佛像上，也以尺寸论价，以为越大越值钱。殊不知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金铜造像并不很大，却极为珍贵。在这种情况下，张用秀只花了19元就将那铜佛买到了手。张用秀将佛像拿给鉴定佛造像的专家过目，他确定为北朝金铜造像，并且说从造型和铜质铜锈上看都没问题，值得好好保存。后来张用秀多次到那小伙子家，花了不太多的钱，又先后买到了几尊小型铜佛像。时间一长，张用秀得知小伙子姓刘，他父亲在特殊年代的时候就是干古玩行的，那些铜佛像是他父亲凭借自己的眼力从别人手里收购来的。因为少有人认，所以收购的时候花费不多。据说那小伙子帮他父亲买卖古玩是为了攒钱结婚。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热渐渐升温，人们的收藏品味也在提高，不少人从浅薄的认识中摆脱出来，开始发现六朝隋唐金铜造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张用秀当初买到的那几尊小型铜佛像愈加显得身价不凡了。如果说这也算是古玩行所称的缘分的话，那张用秀以为这份缘分首先得之于自己的知识和见解。收藏古玩切不可人云亦云赶浪头，当人们对某种藏品因学识和眼光所限尚未认识其真正价值的时候，你能不为他人所左右，或许也会收到所费寥寥回报多多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自打张用秀与姓刘的古玩商相识以后，三天两头的都能从他那儿购得小铜佛、小铜镜以及其他的一些小件的器玩，好在花费不大，尚未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忽然有一天，他们家进了一件古朴的石雕，只因为张用秀志在必得，买这件东西对于张用秀这个薪金不高的工薪族来说可真的是紧咬牙关了。 此物约40厘米长，20厘米高，四个怪兽呈蹲伏状，身有鳞片，头上生一独角，显得异常的凶猛。因年久日远，常被人摩挲，外表光滑亮丽，底部配以雕刻精美的老红木托，木托雕有海浪。从造型和雕工来看，张永秀断定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石雕作品。其年代约在两宋时期，借此大军阀曹锟家里的东西，少说呀值一个电视机的钱。听刘某这么一说呢，张永秀一下子就惊呆了。按当时的经济条件，这东西张永秀肯定是拿不下来的。刘某见张永秀诚心想买，便向他交了底儿。这件东西啊，是倒腾破烂的大老岑在我这儿寄卖的，你想买呀，直接跟他谈价吧。张永秀按刘某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大老陈，好说歹说，陈某讲出了实价。哼，烧70不卖，即使是70，在当时对于张永秀来说仍然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张永秀还是勒紧了腰带，凑足了70元，将石雕买下来了。石雕摆在家中，人见人爱，有人想出高价收买，张永秀始终舍不得出让。俗话说，货高价出头，搞收藏不能只盯着价位低的藏品。如果光想着花小钱，遇到精品因价位高些就退缩，那些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总会与自己擦肩而过的。长期下去，不但收藏品位上不去，更无法使自己的藏品保值升值。 那这张永秀还有什么捡漏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之。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德造花香一。正月里亲戚间总要相互请吃酒，除了请亲戚，父母还要请他们的朋友。有一年正月请吃酒，我爹拿出2瓶山西杏花村的竹叶青酒来。在那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年代，像竹叶青这样的瓶装酒并不多见。在我的老家溆浦，自古本就种茶酒二世。乡间的堂屋不叫客厅或起居室，喊作茶堂屋，吃饭待客小憩，冬天烤火熏腊肉都在茶堂屋。坐在这间屋子自然是要喝茶的，有客登门一面喊坐一面倒茶，人随贫富或由风俭，有茶无茶并不要紧，新鲜井水也要舀来献上。倘若说茶是居家日常，酒则是关乎大事的。任何宴事都说是做酒，生日做酒，结婚做酒，红事做酒，白事也做酒。人问你明年大寿做酒吗？答曰做酒做酒，请您吃酒啊。溆浦善饮者多，或许同出产有关。那方山水盛产水稻，溢出红薯、苞谷、高粱、荞麦等五谷杂粮，还产甘蔗。山里更生长各色杂果，都是可以拿来酿酒的。乡间多有能人，善酿各种各样的酒。自小记得有种阿板子酒，很受男子汉们喜爱。一种青藤开大朵大朵白花，叫做打浪网花，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根据天津藏家张永秀的一本《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给您讲述这位藏家他是如何捡漏的。让我们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以您听到当时的价格还都是几十元，您可千万别惊讶，因为当时人均月工资他不过就40-50块钱。好了，咱们呀继续来听故事。 10多年前，张永秀到山东某地旅游，一位中年农民在旅游品市场一隅悄悄拉着张永秀的衣服说：“你买桃瓜子吗？俺家离这里不远呢，到俺家好好看看。”张永秀从事收藏多年，一向偏爱金石古陶之类，他的话竟然引起了张永秀的兴趣。走了半里路的样子，来的一座绿树环绕的小村庄，那人将张永秀领到他们家以后，从厨房里抱出了一只陶罐子，罐子直径约35厘米，高40厘米，黑色素面，乃汉代的普通器物，对方开价30元。张永秀也不划价，如数付钱。一旁有位老大娘，大概见张永秀出手大方，是个实实在在的买主，便从怀里头掏出了一个长3厘米、高2厘米、雕有荷花鸳鸯的小玉件，对张永秀说：“这个东西您要吗？”张永秀一看，多少钱呢？几十块钱吧。那个时候张永秀的玉器不甚了了，对那件玉器并不在意，只是想既然这位老大娘真心想出让，最好别让她希望落空，况且要价又不高，又不占地方，还是留下吧。当即掏出10块钱付给了老大娘。回到了旅店，张永秀把陶罐装入旅行袋，之后又背着他随大队人马上泰山下济南，一路上好不累赘。至于那玉件，小巧轻便，装在衣袋内带着他毫不费力。陶罐和玉件一同随着张永秀到家之后，转眼几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永秀遇见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古玉鉴定家云溪正，便将那玉件拿给他看，他断定说：“这是一只鸳鸯佩，地道的清代玉器，玉质也不错。” 是和田白玉，值得收藏。后来张用秀将它送往九五秋季艺术珍品拍卖会，经与拍卖公司协商，底价定为2500元，竞拍时不断有人向上递价，最终以4000元成交，被一位女士买去。常言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购藏古陶是张用秀的本意，并且自己买的陶罐亦非假冒，但陶罐属于实用性的粗笨器物，又因其年代久远，连交流都受限制，从集藏投资的角度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增值潜力。而那件鸳鸯佩则是具有时代本色的艺术精品，工好，料也好，人见人爱，极易个人收藏。如果说十多年前的那笔交易算得上是搂草打兔子，那鸳鸯佩便是张用秀的意外收获。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我们感受到了张用秀先生的收藏实在是涉猎广泛。那么他还捡漏过什么好东西吗？ 天津河东某地有个以倒腾破旧物品为业的王姓贩子，人称破烂王。20年前，此人仗着腿脚勤快，东奔西走，常往住户家里喝来旧物。这喝呀，用北京话说就是收，北京叫收破烂，到天津叫喝破烂的，哎，所以这喝就是收的意思。因其不便好赖真伪，只得高来高卖，低来低走。抓住这一点，有些懂行的人在他那儿捡了不少的漏。那天张用秀恰从破烂王住处经过，无意中在他的破筐里发现了2尊石佛头。这佛头虽然不大，但雕凿甚佳。破烂王见张用秀对2尊佛头不住的端详，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我从户里收来的，您要喜欢呢就拿就好了。他以为这是残破的器物，竟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张用秀。石佛头大多出自石窟寺里固定的佛像，是我国古代十分珍贵的艺术品。石佛头是怎么来的呢？听老人讲，旧社会一些道德沦丧的古董商专打古代石窟中石佛头的主意。他们先是派人到石窟看好佛头的样子，按原样仿造一个，而后出示给国外的求购者，看对方能出多少钱。如果谈妥了，就雇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汉子，夜里喝足了酒，摸进石窟，将事先看好的佛头用麻袋包上，然后照准佛头一锤子下去，佛头落地，无赖捡起来以后交给古董商，古董商付给那些无赖少量的报酬，再将砸下来的佛头卖给外国贩子，成千上万的银元很快就捞到了他们手里。这就是后来一批石佛头流散于社会的由来。眼前的这2尊石佛头十之八九来源于石窟，又经几番辗转，不知从哪位收藏家手中流落出来了。石佛头固然也有仿造的，但仿造的佛头无论外形如何酷似，均缺乏那种庄雅深沉的内在力。而这2尊石佛头神情那是恬静敦厚，作为者是绝对仿制不出来的。张用秀将佛头拿给龚望先生看，龚先生断为北朝的精品。既然佛头属佛教文物， 张永秀曾与佛教寺院联系过，准备将其献给国家。张永秀藏有一方来楚生自用印，白文大篆，刀法粗犷，印章见家见之，每每赞叹不已。印人张牧石先生称，此其己丑年自制，用秀偶得此印，善为珍藏，来翁有之，当可深慰。此印正是张用秀在沈阳道一个小贩之手得来的。那是1991年夏季的一个周日上午，谷物市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此时一个小贩地摊的货品当中有一方黑色的印章，引起了张用秀的注意。此印为椭圆形，黑寿山石，光亮润泽，阳钮印文出耳门，为你古喜之作，边款为己丑二月出生记。这不是现代篆刻大家来楚生的作品吗？来是在书画制印各方面工业斐然的艺术巨匠，先生仲冬下旬冬至一阳生，阴号出生，生字在许书做二门，所以呢出二门就是出生，即来先生的字。来印看似粗浮乱发，实则美不胜收。这方印从形式内容到封神特点均证明为来楚生自制字号印。摊主50来岁，天津口音，张用秀带着不经意的神气向他询价。他说呀，解宽墨玉的罢丝。张永秀说，这好像不是墨玉啊。怎么不是墨玉？不是墨玉我能要罢丝吗？摊主自信而刁钻。张永秀一看呢，我原来以为啊不是墨玉的，听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样吧，我给30卖吧。死尸卖你。摊主只知墨玉值钱，他哪知道翁印更值钱呢？他是按墨玉的价钱卖的，看来胸无点墨的小贩是做不成大生意的。来翁的这方自制名号印被张用秀毫不费力的就买到手了。90年代初，由于抓获者对珍贵古董趋之若鹜，在古玩市场买官窑捡大漏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一些中下品类的古董器物尚未引起某些人的注意，这就给收藏者造成了一个短期的购藏机遇。当时张用秀对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出售的器物做了观察比较，认为古铜镜存在有收藏空隙，于是将收藏的着眼点由字画瓷器转向铜镜。这一转向却不失为良策。你想寻觅古镜，只要你来到古物市场转一转，不管大鱼小鱼好鱼坏鱼，您准能捞上几只来。有个专门兜售铜镜的本市贩子，人称老二，隔三差五的带来几面上好的铜镜在市场上卖。有一次张用秀花了150元从他手里买了一面黑漆古间有绿斑的汉代怀氏镜。张用秀还曾用260元从他那儿买到一面唐代的海兽葡萄镜。此镜直径是 10.5 厘米黑亮，并且略泛灰白，纹饰极为清晰，光可见人，令人爱不释手。古物市场上除了有本市卖家专营古镜，也有外地小贩带来的深坑器物。有那么一天早晨，有个东北过来的老乡带来几面金带双鱼镜，